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施庭云说走便走，茶水还在冒着热烟。颜渊恒有些颓然地坐在主座上，心里还是酸涩得很，把石庭云方才说的话一句句颠来倒去地咀嚼着。 这我说是呢？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是了？庭云许是试探一下，想知道自己的好友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心仪之人，谁想自己大加斥责，直称他不堪，着实过分了。颜元恒拿过他只喝了一口的茶杯，心不在焉地一口口喝了下去。待把两杯茶都喝下，静了静心，颜元恒自行取了纸笔，伏案而书。池小池折回营帐时，娄英已经在看书了。他一屁股坐回了脚凳，仰头看看榻上斜卧的娄影。娄影问他：“ 处理好了？”“ 嗯。”“你是故意的吧？”“ 是。” 娄影承认得很痛快。 他总是在看你。 池小池趴在床边挑眉看他。 别误会，我不是吃醋。 娄影翻了一页书道。 小孩子才会吃醋，我只是想解决问题。 娄影说的也没错，这些日子与颜渊恒日夜相处，池小池能够感受到，哪怕他什么都不做，颜渊恒对石庭云的感情也越发浓烈。这种感情或许连颜渊恒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不然若是有朝一日突然爆发出来，池小池也不知该怎样替石庭云处理这段感情。 拒绝了？ 算是吧，留了点余地，任他怎么理解都行。我能带他做的决定很多，但也有限，不包括决定他未来和谁在一起。我又不是老娘舅。 娄影笑出了声。二人说话间，帐内的一扇窗户被从外悄悄打开，一封信从天而降，落在了地上。池小池翻身而起，走至窗边，掀开窗检视一番，外面已经没了人。他把信上面沾着的细细灰尘掸去，确认上面未干的墨迹是属于颜渊恒的，才放心拆了开来。这是一封道歉信，却不是他往日端庄冷静的行文作风，只有墨汁凌厉的对不起三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一页纸中间，就像是惹人生气的高中生抓耳挠腮一番后鼓起勇气给暗恋的人递的小纸条。池小池失笑。娄影远远地在床上问：“ 是什么？” 池小池把这份少年心思折了一折，收回怀里，扬声答道：“ 没什么。” 再过几日，定远城在他们面前浮现出了雏形。红砖漆旧的城都沐浴在春日的沙暴内，呈现出灰扑扑的质感。远远看到城边的飞云旗，石庭云驻马片刻，猛喝了一声驾，御马穿风，白马越过尖啸的南风，驰骋前行，在护城河吊桥边一收缰绳，马头愤然昂提，长嘶一声，喷出一团团带着沙土腥味的暖热气流。颜渊恒蹙眉回头看李叶书， 那是将军的旗帜。 李叶书替石庭云解释：“ 将军来定远巡查了。” 石庭云眯眼看了看城门之内，隐隐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飞身下马， 快步奔过已经放下的吊桥，新换上的红锦披风被沙子打出啪啪的细响，吊桥另一头站着等候已久的石金红。 我算到你们今日便到，因此…… 话未说完，比他已经隐隐高出一线的儿子径直扑入他的怀中，打断了他的话。 素长， 怀中人把整张脸都埋入他的怀中，双臂铁钳似的拥着他，用力的浑身发抖。石金红愣了片刻，便出言下令： 都转过去。 身侧几名副官和守门人令下计从，持剑持盾齐齐转身。石金红低头询问： 怎么了？ 怀中人不吭声，只是抱得更紧了点。石金红把怀中小子的头盔摘了，将他被风沙吹乱的长发整了一整。他以为这孩子是在为了挚友背叛自己而难过。石金红没有对他多加一句责怪，竟不惑的年岁在他身上沉淀出奇异的温柔。 傻小子，叫人看了笑话，去跟爹迎十三皇子，有什么想说的，晚上入帐，爹听你好好说，还可以准你哭一炷香，好吗？ 石庭云用尽全身力气直起身来，眼中浮出被沙子打出的红晕。 好的，父亲。 这是池小池第三次感受到原主石庭云的情绪，但不管是哪一次都是失控的。层层压抑的灰色浪潮之下，隐藏着让人不安的尖叫与暗窝。奇怪的是，这种情绪在他面对楚子林时都收敛得很好，仿佛他已经遗忘了那段不堪的记忆，或是将其掩藏在更深更黑的浪潮之下。十三皇子此行富有代王巡视的名头，本可以摆足王族派头，好在颜元恒本人性情低调，除了必要礼节之外，很少讲究多余的虚礼，私下里称呼石金红为石伯父。入城后又说想去探望受伤的温飞如将军，送上一些慰问之物聊表心意。父子二人在此事上异口同声，皆说温飞如重伤，须得进阳部一见客。说辞前后一致，因此颜元恒既没有起疑心，也没有再坚持，只托人将礼物送去便罢。几人在城中安营，诸多杂事暂且不提。公子此行带来的物件不少，像是打算常住于此。楚子林将一些不易携带的大物件放在屋中，小物件则收在几口藤箱之中，整理清爽，方便带走。关上其中一口藤箱时，他力道有些失控，一声闷响后，他才回过神来，单手按在藤箱上，侧耳听着外间的动静，盼着那人没有听见。然而他还是没能躲过去。于风眠的口吻如同吩咐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小厮： 东西须得轻拿轻放。 他咬一咬牙应道： 是。 说吧。楚子林跪坐在脚毯上，慢慢吐出胸内浊气。若在以往，面对区区吩咐，楚子林也不会如此烦躁。然而前不久他满怀信心的一击落了空，谁知道石金红有没有生疑，有没有发现他在火气印上动的手脚呢？自己此番前来是否算是自投罗网？为防万一，他想过要悄悄饿死那只专门替他去南疆送信的鸽子，好淹没证据。但每只鸽子都是将军府悉心培养出来的，莫名死了一只，公子必然要追查，说不准还要治自己一个管理不严之罪。况且给艾莎大人第一次放去鸽子时，他没能掩藏好行踪，被夜巡队撞见过，死了鸽子反倒是引人注意了。为此他几夜辗转反侧，不得入眠，加之每日行军风尘渐重，不消几日他便消瘦憔悴了许多。石庭云看在眼里，以为他是疲累虚弱，不宜伺候在旁，便叫他来陪着公子师，顺便将东西收拢归置一番。 一个小少爷怎知道收拢归之？四字背后代表着多大的劳碌？